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第二天一早，东哥和贺长生一起送东飞鸿去机场。东飞鸿穿着第一次见东哥时穿着的大衣，温柔地抚一抚东哥的头发，温和道： 小叔到国外后怕是会很忙，也不能时时去看你了。 东哥微微点头，眼睛却直直地盯着东飞鸿，像是要把他的影像烙入眼底。东飞鸿从随身的提包里取出一本书，塞进东哥怀里。 这是小叔答应给你的礼物，你收好。 那是一部装帧精美的漫画书，漫画的名字就叫东哥。将这份准备已久的礼物交给东哥后，东飞鸿提着行李转身走入旅客通道。贺长生接过漫画翻了开来。那个故事很简单，开头是一个进入体校的练花滑的孩子在厕所里遇到了校园暴力，孩子解决困难，一步步向上发展，终至巅峰。与其说这是一部有情节的漫画，不如说这是一本手画的影集。他的对话很少，记录着简单的故事，生活的点滴，记录着东哥在舞蹈室里的优美背影，以及他的一次次跌倒和一次次站起。漫画的扉页写着一句没有落款的寄语：给值得得到这本书的人。贺长生翻着漫画，满脸新鲜，而东哥的表情也相当柔和，嘴角还带着点动人的浅笑。不多时，东飞鸿乘坐的飞机准备起飞了。空姐从通道走过，挨个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。走到其中一排时，空姐看到一个靠窗的座位是空的，以为坐在这里的人去上厕所了，便礼貌地询问旁座的乘客： 我一个人出差，这是空的，没人坐。 空姐有些纳闷啊，她低头检查了手动计数器，发现这个位置的确是没有人坐的，可是他明明记得本舱是满员的。为防万一，他找到乘务长，向他报告了这件事。乘务长查了乘客名单，给出了肯定答案： 是的，那个位置没有人。 在楼思凡醒来的一瞬，系统便提示悔意值已满，宿主可以从这个世界中抽离。东飞鸿既然已经出国，那么池小池也需要挑一个合适的时间离开。三天后，花滑队登上飞往芬兰的飞机。按照安排，东哥应当和梁霄坐在一起，贺长生应当和方小妍坐在一起。谁想刚一上飞机，方小妍就抽走了贺长生的机票，和梁霄的机票做了交换。 嗯？ 方小妍一如既往的自来熟。 什么啊？换了？行，咱们俩坐。 梁霄嘴角翘翘的说了个好。贺长生拿着被秒换的机票，看看票面，再看看已经坐定正在刷手机的东哥，两腮微红。他把随身的小包放在东哥身边，咳嗽了一声。东哥转头看向他： 我在这儿， 坐。 贺长生特别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道： 小妍让我坐的。 东哥看着他的眼睛： 那要不要我跟梁霄也换一下？ 贺长生马上道： 不行。 说完他整个人就有点不大好，偏着涨红的脸飞快站起来： 我去趟洗手间。 嗯。 贺长生走出两步又倒回来要求道： 你别换。 东哥微微笑起来： 好，听前辈的，不换。 目送着贺长生离开，东哥重新低下头来，把自己未编辑完的短信打完发送了出去。 小叔，我上飞机了，准备关机。 东飞鸿的信息回得很快： 一路顺风。 看着一路顺风四个字，池小池在无人处绽开了一记浅笑。 就那么高兴吗？ 池小池没有回答这句话，把手机关机后道： 六老师，把加速卡的功能停止，咱们准备走吧。 飞机起飞，出境之后，从洗手间回来的方小妍路过东赫两人身边，八卦地偷瞄了一眼。毕竟这两人自从年后回到省队，身上那股春暖花开的气场就不对劲儿。谁想一眼扫过去，他便吃了一惊，抓住正在看运动杂志的贺长生的肩膀： 东哥这是怎么了？ 东哥一上飞机就要了个毯子说犯困，贺长生也没有多想，只偷看了一小会儿他的睡颜，就开始翻自己带的书。被方小妍一提醒，贺长生望向东哥，惊愕地发现他脸颊火红，呼吸也急促得很，露在毯子外的手烧得直发抖。他慌了神： 东哥，东哥！ 他发力握住东哥的手心，叫着他的名字。只要和东哥在一起，贺长生就不会忘记戴手套。闻声，东哥眼皮微动，将眼睛努力睁开了一点点，眼前人的形影全然是模糊的，但东哥依稀在高烧中辨认出了他是谁。他穷尽全身的力气捏了捏贺长生柔软的手指： 前辈别怕。 此时脱离东哥身体的池小池已再次进入那个雪白的空间休息点，这回他主动提出： 我想找个地方休息一段时间。 061点点头，这很正常，池小池在第三个世界里是满打满算过了7年整，即使在后期更换了高级的时间压缩卡，按照正常的时间流速计算也过了将近1年的光景，这可以算是061经历过的最长的一个世界。更何况池小池是人，他要从东哥这个角色中走出恐怕需要更多的时间。 你要休息多久？ 3天吧。 太短了吧。 池小池还是那句话： 我还赶着回去呢。 这句话他听过不少次，但是这回听到耳里却叫061有些莫名的憋屈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他问池小池： 你想去哪儿休息？ 池小池报了一个精准到门牌号的地点，并补充道： 在我来的那个时间。 因为是指向性太明确的地点，061花了一些时间才检索和定位到，从休息点通向的所有传送地都是现实世界的投影。宿主在进入世界时，系统会对其样貌进行修正，不用担心有宿主熟悉的人撞见宿主，从而造成后续的一系列麻烦。而眼前的楼房里却是既空又静，荒无人烟的样子，看起来根本不需要061对池小池进行什么样貌修正。池小池在迈步跨出空间前开口道： 你去吧。 他还记得061说过，在宿主休息时，系统会和宿主分开来，因为不在任务世界之中，系统的能力将大幅度受限，被削弱到极点。 为防万一，我还是给你做了样貌修正，还放了一些钱在你的口袋里，想出去玩的话尽管出去。 池小池摸了摸口袋，里面是一张银行卡 密码写在了卡的背面。 多少钱？ 30万。 池小池对061关于一些的认知表示赞叹。061不大敢直视自己内心那股强烈的不舍之情。 不然，我还是跟你去吧。 池小池眼睛一眨，颇有一点撩人心魄的骚气。 怎么？舍不得我啊？ 061调整好心态。 没事，你去吧。 池小池准备进入空间，却又收回了步子。 哎，那我怎么回来呢？ 有事情就在脑中叫我，你什么时候叫我，我就什么时候把你传送回来。 交接好一切后，池小池进入了他的世界。